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那现在呢，高考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考生们呢都应该会得到一个非常充分的休息时间。那大家是不是一听到这儿立刻就活力满满了呢？那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呢，迎接你们的就是长达3个月的暑期假期了。所以呢，好好的规划一下接下来我们到底要用这段时间做一些什么样的有意义的事情呢？玩当然也算是一种有意义的决定哦。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出发的话呢，我们就随着这首歌先出去看看吧。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 ，Coco、Pineapple、Mango、Mango、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茶。 一首让人听了之后就会非常放松的歌曲哈，一听到它就想去旅行。那最近一年来的你们呢，真的是辛苦了哈。所以呢，高三的同学们，现在的你们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好好的享受一番了哈。如果说到这儿呢，我们所有的一个上班的上班族们，应该是比较流汗。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长的假期呢？哎，没办法，实际上我们的学生时代已经就过去了呢，都怪自己当时没有好好的去珍惜，是吧？好啦，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我们讲一首歌曲呢，也是可以让我们如果身未动心已远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看看你是否会喜欢。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大概一瓶红色的酒，看着情侣又来又 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想问，勇敢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好问题吧。勇敢呢，面对每个人来说呢，都会是不同的哈。那我想，我们大多数人的勇敢呢，就应该是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去挑战人生下一个阶段即将到来的任何事情，是吗？比如说从考场走出来啊，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完美，有开心有遗憾，但是不管结局如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颗勇敢的心去面对这一切即将到来的答案，你说呢？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I should let you show what she want me,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She want me the body line, need a single, need a eyes, need a chance, no, her main meal,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

间打开爱，哦，陪你的旅行，可拱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是现在还烂上一旁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笑着呀，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着呀，世界大它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它都会带你彩虹金刚。 有金刚相助，就会打败生活当中的那些困难，那些令人沮丧的时刻啊。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觉得自己跨不过去的困难的时候呢，总会想着如果有一个人来帮助你就好了，但是呢，其实这个人呢就是你自己哦。那你要相信，你远远有比你自己认为的要强大很多。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所蕴含的能量真的非常的大，那就是这些能量呢能够让我们自身产生很大的变化，来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最佳精彩的彩虹金刚。好了，希望每个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哦。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蒋秋琴。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薛之谦推出了全新微创情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歌曲站在北漂的角度，揭示出失恋后独守空城的种种心绪。北京很大，面对事业和情感的抉择，不懂权衡就会失衡，到最后你活成了他的影子，他走了你望穿秋水，却再也无法出现在他的明天里。相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可以在这首歌里得到共鸣。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薛之谦，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试着流转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而一句就能将我击破，那些承诺提起仍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爱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应该平静的面对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别窥探我的生活，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一晃而过看不清的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疯了，你在提醒我什么，别再故意招惹。 些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事实，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可以平静的接受你离开了北京的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说到收音机呢，有一位朋友跟我说啊，虽然呢家里边没有收音机，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呢，因为开车的缘故呢，听收音机的机会呢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多了。收音机呢就像是一个老朋友，一直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陪伴着自己，好像呢不需要说什么他都能够懂你的心情，然后呢给你恰到好处的送上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呢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同的情怀，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思维模式吧。所以呢年轻的时候总是会喜欢多愁善感，总为感情苦恼，但是其实当你真正走出这一段年龄再回头看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只是当时年少轻狂而已罢了，你觉得呢？所以呢战马能量音乐初会为你推荐下面这样一首歌，来自李志廷带给我们的岁月轻狂，听听看吧。 水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一敲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满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开，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回眸，反正也不回头。